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梦雪景一相问，无宿命应根根，那一天念相根不断意，悠然牵了秋门，开下落门了一天，原来是滚家土生，他在那雅琴的心，苏金灿连了青菜当成，有宿命无福必见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和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际，一世同人，郎掌心他不肯，翻眼不把人问，王喜同体无比一足啊，我一人拖穿了一阵，有心相见和往事旁，可怜我 你那样就笨了，往事通通对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起墓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认不得那东年西光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，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千秋有缘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户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爹我的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王学记不要告诉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亲家你的抚养，我的这把银的鲜明呀， 就归你责责。